第十四章，摆啱地方，冇用就会变成大大嘅有用。一个住喺树林嘅土族，如果嚟到城市咧，佢就会变得一无是处。但如果你将佢攞翻去树林度，请佢做响度或者系救难队队长，佢就会变得虎虎生威。一个杰出嘅法律博士，你将佢摆喺树林度，冇两下就会被啲野兽分尸到连渣都冇得剩。但如果你将佢摆入法庭，佢就可以变成一位杰出嘅律师或者法官。又到时间讲下啲盏鬼嘢啦。有一日，阿眉毛、眼睛、鼻哥、嘴巴四个喺度吹水。阿眼睛咧就系咁以斩咗几下，的起心肝就话：我最重要，因为冇咗我，你哋乜嘢都睇唔到。跟住阿鼻哥就擘大对鼻哥窿话：诶，我先至系最重要噶，冇咗我做呼吸，你哋班卡佬就连命仔都冇想要啊！个嘴巴听到啲咁 man 嘅长口，觉得自己边度可以执输噶，于是乎咧就扁一扁个下唇，串晒咁话：只要我一日唔食唔饮，我睇你哋班粉肠用乜嘢力气嚟吹水。最后咧就只得对眉毛耷晒落嚟，无可奉告，因为佢觉得自己真系一啲用处都冇噶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现实社会，无可奉告就等于地位下贱，对眼鄙视地瞄了阿眉姐一眼，就说：你觉得你够 Collie 骑住我咩？过主啦，唔该。阿眉毛咧就吓到，嗱嗱林咧就移咗落去对眼睛嘅下边。呢轮咧就到阿鼻大哥吴顺超啦，佢话：阿眉师奶啊，我啲最有用嘅毛毛咧，全部都病晒喺我两个窿入边，唔敢出嚟也文也武嘅。你唔觉得自己喺度阻住个地球转嘅咩？于是阿眉又俾人掟咗落去鼻哥窿下边。呢轮咧就轮到阿嘴巴开声啦。哇！而家乜嘢时代啦？二撇鸡呢种碌啊，早就 out 晒啦。阿林子祥都收咗山，翻乡下耕田啦。唔该借咩嚟？于是阿眉毛就跌咗落去下巴度。结果大家都觉得真系该会攞块面睇起上嚟，仲核突过阎罗王身边嗰啲撞崩块面啲鬼啊！于是大家都觉得决定将阿眉毛请翻去上边。对眉毛啊，睇落就真系冇乜用处。其实它是我们眼睛一道重要的屏障来的，它除了可以替眼睛阻挡汗水和雨水，还是一个身为堂堂正正的人的一大特征来的。所以一个正常的人是绝对不会被人随便剃眼眉的，就好像大自然那些枯烂的叶和雀仔屎那样，这些被我们认为污糟和没用的东西，偏偏就是大自然所有肥料的重要来源。肥料为树木提供营养，树木为我们制造了最不可缺少的氧气，亦为我们提供家私及建筑材料。在啲公园和树林入边，天热的时候，仲为我们提供遮阴透凉的地方。冇用的烂泥却可以开出脱俗的莲花。世界上其实根本就冇冇用的嘢嘅，只要你将自己摆喺啱嘅地方，你一定会有出人头地嘅一日。所以当大家都闹你冇用的时候，千祈唔好自我放弃。你只不过未喺社会上找到啱自己发挥嘅岗位啫。